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双十一期间，许多消费者为了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心仪商品，付出了不少努力。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看，也极易产生价格欺诈等陷阱，从而引发纠纷。近日海淀法院发布相关案例，为广大消费者维权支招。来听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海淀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在官网标明双十一期间 A 款充电宝将从原价69元降价至49元，消费者小王于是进行了购买，然而在实际付款时价格却变回了原价69元。小王直到收货后才发现这一情况，在多次和客服协商不成情况下，小王以该公司实施价格欺诈为由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司以特价吸引消费者抢购，且此前并未在网络上向消费者就该69元的购买条件作出声明，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事后返款等情况，因此认定该公司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最终判决该公司退款并赔偿。法官建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有误，可先行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再到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如果商家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赔偿款不足500元的可以得到500元保底赔偿，消费者也应注意留存证据，以便更好维权。此外，网页宣传展示的商品状态与实际不符，标明平台自营，实际却为第三方经营等，也成为近年来网络购物纠纷的易发点，因此提醒消费者，购物前仍需擦亮双眼。 接下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本月27号、28号，有着意大利交响乐鼻祖美誉的圣切齐利亚交响乐团将在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的率领下第三次登台国家大剧院，在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压轴出场。这一次乐团将携手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和中国钢琴家陈萨，以俄罗斯贝多芬专场送上精彩的交响音乐盛宴。在相继推出《魔笛》《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又一部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于本月27号到下个月1号亮相首演，并且将通过原谱原样的音乐呈现，重现这部剧诞生时的先锋意味，致敬经典。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下个月的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剧中一个个环保问题将带领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展开思考，使环保的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本月28号开始，由李六乙导演、胡军主演的《哈姆雷特》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8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我们在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呢，首先来关注一下2018滚石原创乐队大赛。11月10号，历经4个月拼杀的2018滚石原创乐队大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持续6个小时的决赛竞演，最终呢是九连真人、猴子军团和薄荷绿乐队分别摘得了冠亚季军。九连真人乐队的夜游神呢拿下了最佳的作曲奖，薄荷绿乐队演绎的曲目独一呢荣获了最佳作词奖。当晚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中国摇滚乐先锋人物高旗、原创歌手郝云等等作为决赛评委现身了活动现场。国内知名乐队后海大鲨鱼和星期二乐队呢也是惊喜亮相，带来他们的原创作品燃爆了现场。 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知名舞蹈编导于大雪创排的当代舞剧《匆匆那年》上周末在北京27剧场上演。这部舞剧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进入惠民和进校园的巡演季。本剧编导于大雪在昨天演出后接受演艺群英会专访时，介绍了《匆匆那年》的亮点、创排难度以及希望传达的思想内涵，请听录音报道。 这个剧的亮点，首先呢，它是一个都市童话，除了有现实的成人的艰辛困苦，还有浪漫的孩子们的梦想追求。难度比较大的是当代戏信息量比较大，剧情都很复杂，一般来说呢舞剧是很难表达这样的故事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通过无语言的肢体表达，这是这部戏最难要做成的。传递给观众的观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接触到的前所未有最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更要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青春之歌》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在北京龙福剧场连演5场。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以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小说，描写了林道静、于永泽、卢家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感受青春的力量。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张爽。 今晚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是已经拥有了60年的一部话剧作品《青春之歌》。 哎，哦，提到这个之后，就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哈，所以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请出几位主创人员了。 好， 我们首先请出话剧《青春之歌》的导演，也是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罗琦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哎，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啊。 大家好， 欢迎您， 欢迎您，欢迎您啊！我们再请出话剧《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扮演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王新宇，欢迎您。 大家好， 哎，咱们再来请出话剧《青春之歌》于永泽的扮演者，知名影视剧演员陈创，欢迎您。 大家好， 哎。这都是熟脸啊， 对啊，也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其实说到这部《青春之歌》大家太熟悉了，包括他的文艺作品，包括他的影视作品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新中国的几代青年人的成长都产生了影响。那几位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我们先问问罗导吧。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在电影里，那么看到的是谢芳老师主演的林道静，那么我一下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位知识女性，这样的一位女青年，好像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她对我说不清楚，感觉好像心里边有一个火种好像给点燃了。 对，那我们再来问问新宇。 因为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是跟父辈他们聊起来，就是可以说《青春之歌》这部电影是他们的，就像当今现在的青春偶像， 对， 偶像剧， 他们的青春的回忆都在那里边。 对，而且真的是谢芳老师的那个林道静深入人心，就是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是那种那个年代的那种活力和那种知识女性她自身的一个蜕变。 其实我觉得尤其在那个时候哈，就是经常会有那种万人空巷的电视剧跟电影，现在因为就是大家诱惑太多了，各种可能一点开好几百部网剧好几百部电视剧都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听我的父辈啊，包括可能比我大一点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讲，就他们很容易有那种就是一部电影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咱们也可以问问这个于永泽的扮演者哈，就咱们的这个陈创老师，就是说您对这个作品原来的印象是什么呢？您应该印象很深刻吧。 我记得，我不知道我的记忆有没有出现差错，我记得好像是中学课本里就有这个节选，青春之歌小说青春之歌的这个节选， 是 我记得好像也有， 好像林道静嘛。然后后来看电影是上了电影学院之后，就作为学习作为教材那么去看，一看哦，于永泽是于世之老先生演的，当然不能叫老先生啊，当然就于世之先生演的啊。这再加上这个我的同学邀请我过来演这个角色，我说这于世之先生演过，那我要演，就这么过来了 啊。其实说到今年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青春之歌》这部作品出版60周年哈。那我们先问问罗导，是不是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今年特别想把它又重新的搬上话剧的舞台呢？ 能够排演这样一部话剧，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因为2017年6月的时候，我正好有一个机会，我要给我们的15级学生排一部毕业大戏。 是。 那么这样的时候，我想选择一部什么样的话剧，来作为他们的毕业大戏呢？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青春之歌》。为什么会想到这部戏呢？因为我正好是在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史的这样一个国社科的一个项目。那么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接触到北京人艺的第一代的演员，那么其中像这个苏敏老师、蓝天野老师这些老师呢，他们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笑忆青春》。在这本书里边，这些当时他们回忆了当时自己还是青年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在参加地下党的领导的这个戏剧运动，回忆他们青少年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在访谈当中听他们介绍了以后，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的青春怎么过得那么有意义。然后正好我是作为一线教师，然后对当时我们的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的精神状态我感觉到非常担忧。再一个，我自己也是从青年走过来的。 对， 我觉得青少年时期真的是一个容易充满迷茫甚至是迷失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就想，我怎么样通过一部剧，然后来 帮助我们的学生去对人生有更多的思考，对人生的选择、人生道路的这种追求有一种自己的思考。那么我们就邀请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胡蝶教授帮我们创作了这部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力支持，授予了我们这个话剧改编权，同时呢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受到了我们北京联合大学非常重要的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项目的资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去年十二月已经带我们的学生演出了三场在我们校内，那么演出的效果反响还是不错。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申报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并且获得了基金老师的认可，资助了这部戏。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荣幸，又邀请到了这么多好的演员一起来加盟，我们制作一个专业版的这样的一部剧。我想呢，这样能够在今年正好是小说出版六十周年的时候把这部戏给推出来，我们是对原作，对杨沫先生这部小说的这个作家，对他的一个致敬。也是我想这个也是杨沫先生选择了我们，非常的高兴。 嗯，其实我知道可能很多的90后对这部作品也许没有那么的熟悉哈，这样咱们也先大概说一说这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因为现在叫青春的各种作品有很多， 对， 为什么它这么深入人心，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它的青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要不咱们还是请导演讲一讲。 好，来罗导。 这部青春之歌呢主要描写的就是我们它实际上这部小说呢原著是40万字， 没错， 我们从原著当中我们截取了对林道静个人成长非常能够得到体现的他的人生道路的重要的节点，那么这样下来我们的剧本才25000字。那么通过25000字呢，我们想集中的展现林道静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小女孩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的追求者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那么对她的成长当中有影响的几组人物关系，那么在围绕着林道静她身边的一群北大的学生当时的一批知识青年他们革命者，他们的形象非常栩栩如生的得到了展示。所以呢，我想这样一部戏它跟普通的话剧并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3年，从9·18事变之后一直到129运动之前，那么将近三年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在有意识的节选的同时呢，我们考虑到就是人物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使用了话剧和实时影像相结合的一种表现手段，那么既充分展现了演员的表演的技术，那么同时呢我们想又通过影像的这种技术能够补充一些我们可能观众在很远的地方他不太容易能够看到的一些细节，甚至是导演甚至我们想有意识选择的一些细节，帮助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角色。同时呢我想说呢，真的这样一部戏话剧，因为它是接连不断的在舞台上进行这样一个表演，那么演员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都要是在角色的这种情感状态当中，所以呢对我们演员的这个演技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就是他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但是呢每一次出来都要立刻是这个角色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北京人艺一级演员王新宇他一定能够非常好的完成这个角色。 对，那我们就问问新宇呗。新宇刚才其实也提到哈，一提到这个青春之歌呢马上就会想到那部电影，那么一提到那部电影呢马上就想到了谢芳老师的那个形象，林道静的形象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因为大家对这个角色对这个形象都太熟悉了。那么当剧组找到你邀请你来出演林道静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荣幸，就好像是，因为演员嘛， 特别经典的人物，如果你能饰演的话，你能在线的话，我觉得这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特别感谢罗琦老师，还有他们整个联合大学，就是这个项目能够邀请到我，让我来出演林道静这个人物，我觉得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好演也不好演，对吧？因为大家都熟悉的，然后自己可能在这个表演方式上可能还要有要求，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对， 还有就是那个是电影的形式，而我们是舞台的形式。电影是五几年拍的，而我们话剧其实真正呈现在舞台上是没有的。因为很早有一版是 1958年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曾经他们师生曾经创作过一版，但是那个就没有这样子公演。但是在那一版的演出当中，我们的非常著名的一些，比如说后来的王铁成老师、林兆华老师，还有这个梁伯龙老师等等一批，就是后来的话剧影视界的精英，都是在那个班里曾经饰演过角色。那么60年之内，说实话，这部戏并没有就是得到非常正式的话剧演出。那么我们想60年了，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样部戏呈现出来。另外您没有问到，我主动说吧。就是什么呢，确实这部戏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就在于当时这个剧中的角色呢都是当时只有18、19岁， 对， 20出头的小青年。那么我们的演员的年龄呢，相对他们来说其实远远高于那个年龄， 要大。 但是我想是什么呢，就是舞台演出它之所以是一种表演艺术，就在于我们演员的表演，它能够在通过自己的这种各方面肢体啊形象方面的这种创造，他能够把这个角色很好的表现出来。那么我这点我想起当年50年代的时候，话剧皇帝金山先生曾经他以40多岁的这个年龄饰演了18岁的保尔柯察金。那么当他通过他的努力大幕一拉开，一个18、19岁的俄罗斯少年在河边钓鱼的形象跃然而出，观众在台下给了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就在想，我相信我们的演员他们呢对这个戏对这些角色都是非常有情怀有情感的。那么为了这个角色，我们的演员们也都深入到大学和青年学生们在一起，一起排练，一起甚至是一起去食堂吃饭，去感受青春当下大学生的这种青春的活力。我想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啊，包括他们在形体上也在对自己进行非常严格的这样子一个训练，我想呢通过这样子的我们的不断的努力，我觉得我们还是对这个比较抱有信心的。 对，可以圆满的完成任务的啊。 所以刚才说到了肯定他这个演的时候要有一些对自己的塑造哈，那我们还想问问陈老师，就是您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比如说像刚才说形体上面的，或者说这种感觉上面的，有没有去观察一下然后去做一些准备呢？ 形体方面我认为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我的体态是很年轻的。 很轻盈，我们看出来了， 这个开玩笑啊。但是确实是无独有偶，就好像是一个巧合似的，就是现在这个话剧的这个人设，我们现在叫人设啊，于永泽的人设几乎跟我一样，跟我生活中的陈创一样。喜欢钻故纸堆，喝茶唱戏听曲儿吹个箫什么的，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所以看完了这个人设，我说这很轻松啊。这是说大话啊，说大话。 但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年龄差距，您会不会也有一些些的压力在呢？ 舞台剧我觉得压力不大，而且我没胖啊。 说 的是陈冲老师真的很瘦，刚才照相的时候我就躲在后面默默的，因为无论怎么着站到他旁边都显得我好胖了。 对， 其实当年他们演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们的年龄也不是十七八岁。 有一个规律，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演20岁的人，你 这个演员必须是25岁往上， 因为要经历， 要经历。 对， 你要拿20岁的人来演，他肯定演不好。 演不出来。 哎， 对，是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能聊到这部戏的一些具体细节哈，一会儿咱们再可以仔细的说一说，比如说找感觉。那像我们演青春之歌，我们知道50多年前其实学生们的状态跟现在可能又不一样，那我们在舞台上面找的是比如说50多年前那种学生的感觉呢，还是说更能贴近现在的这种比较青春的人的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是兼顾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人性都是相通的，它不管哪个年代，只要你遵循这个个人的情感，还有是对祖国呀，或者对他信仰的一种情感的信任，或者是坚贞的这种信念，我觉得这些是相通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只是我们这个也属于年代戏，因为毕竟离我们50多年了，50多年60年了， 对， 所以相差的还是很远。但是今天的大学生他们那种状态，我觉得可以用现代戏来表现，而我们演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所以我们的状态就是那个年代的，不用去靠近今天的年轻人，不用去迎合他们，他们只是好像在看哦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当下所发生的事情。 嗯， 我觉得是这样来理解。 哦，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罗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一轮的话剧《青春之歌》的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哈，好不好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这一轮的话剧《青春之歌》，我们的首演时间是2018年12月13号到16号，地点是北京龙福剧场。 嗯，好，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还会围绕着这部剧，包括其中的一些演员，包括我们请到的一些大咖级别的这个顾问呢，哈，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青春之歌》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在北京龙福剧场连演5场。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以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小说，描写了林道静、于永泽、卢家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感受青春的力量。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668866问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11月21日至12月9日登陆地质礼堂，怎样的剧情让观众一起摇摆，怎样的热血让摇滚之魂重回舞台，炫酷舞美，脑洞剧情，充满惊奇的监狱历险，义子当头，兄弟一起，更有神秘萌物爆笑助攻，以自由之名燃到要爆，摇滚和舞台剧的完美结合就在开心麻花《老友记》。官网购票2张6折，会员再享9折。 快乐很简单，87.6。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668866，99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啊？ 啊，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喘气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668866， 我希望抱台电视回家。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说我们的情感是共通的啊，我们遇到的这个人生问题是共通的，只不过我们的当时面对的是那样一个国难家仇的那样一个时代，时代不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心跳，我们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当下的青年人我们来进行这种交流和沟通不成问题。那么在这个有意识的选择当中，就是我们改编这部话剧的时候，就是林道静从他投海自杀，我们选取了这样的一个开端，就是林道静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不可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想要投海自尽。那么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他的白马王子，他的骑士于永泽把他给救了下来。这个和电影我们的开端选择是一致的，我相信杨默先生当时选择这个开端作为他电影的开端有他的深意，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我们跟电影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强调的是人物他自身的情感关系，还有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对他影响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他和于永泽之间的情感关系。那么在遇到于永泽之后，两个人第一幕就是他们两个人发现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之间关于像现在说我们就是三观不同啊，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时候林道静遇到了于永泽的另外的一群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身上林道静找到了他的好像是他的共同点，找到了我的这种价值人生的追求的这种一个方向。所以他和于永泽最后在第一幕的时候，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他们俩在一起非常好，但是这样一位女性她一直是在就像我们现在独立女性一样，她自己总是想我要养活自己，我要自己靠自己，不是靠别人生活，一直在追求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那么未来的人生道路他在寻找我怎么样活着我才有意义，那么于永泽满足不了他的这种精神追求。所以我总在想，大家都在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是对于林道静这样的一位女性来说，她到现在她依然有她的存在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就是她依然还会去追求理想，我不顾现实啊，我想这是跨越了时代这样的一位女性的形象，到今天她依然闪闪发光。 所以其实本身他剧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是很有魅力的。 对， 就我们说一个作品它可以长青，就除了说一剧之本啊，这本子之外，剩下他要把这个剧本当中所有的人物都给立起来，然后让大家都能从他身上我们说找到共同点啊，或者找到一些影子也好，反正就他能让很多人形成共鸣，是吗？ 对， 那咱们也可以问问这个心雨哈，就是说你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就包括你看到这个人物之后，你有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些什么东西，你觉得值得自己去反思的一些呢？ 是啊，他对现实、对现状，还有对他的人生追求的一种抗争，还有一种向往。他终于知道他自己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他从家里面跟家里面决裂的时候，他没有出路，所以他想到了自杀。而他遇到了挽救他生命的第一个人，那可能就是于永泽。然后跟于永泽其实是同居，后来至于结没结婚，那可能就不表了。在他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等等一系列，包括对人生和对理想的那些追求，都出现了分歧。他就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人。而正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他的好像应该是精神导师，就是当时革命青年，也是共产党人，是地下共产党人，然后那个卢家川。就卢家川的出现是真正点燃了他自己的火种一样，我找到了我人生的方向，我找到了追求 找到了我人生的意义。那时候就是他就一步一步的转变，通过朦朦胧的意识而到有意识的去接触共产党，然后去做共产党人做的事情，然后就一步一步他自己人生的转变。 那咱们来继续聊一聊角色的话题。那陈川老师，您当拿到这个剧本之后，您觉得余永泽身上哪一点是最吸引您的？您有没有反过来也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角色呢？ 要不说演员容易人格分裂哈，就刚才说到林道静啊，我们可以借林道静的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当代人，作为一个受过当代教育的人，我是理解林道静的，甚至是支持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但是我又作为余永泽，我又认为他那是不合时宜的，不应该那样去做的，外面太危险。他希望带着他，哎，我们两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找一个好工作，离现实远一点，离学问近一点。余永泽是一个老学究，他是搞研究的，他是搞国学的，离学问近一点，社会上有什么变故都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有时间多陪陪你啊，我们在一起喝茶唱曲聊天，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好的。其实这个价值观没有错误，没有错误，但是在那个放到彼时彼地，他显得不合时宜，所以他会被林道静，他是被林道静抛弃，不是余永泽抛弃林道静，他是被林道静抛弃。那么这种我想说什么？ 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对，这是他的历史局限。特别是在那个规定情形下，国破家亡。 对， 国破家亡，你如果还守着自己的小家，大家都没了，你还守着自己的小家，小家也会守不住的。 对。 就后来两个人的人生追求不一样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生活当中三观不一致之后渐行渐远，两个人的这个成长节奏不一致了，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最终在一起啊， 没办法沟通。 对， 说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呢？ 真的是就无法理解的。 对，他只是过他的小日子。 尤其对林道静这种很有思想的女性来说， 她有追求。 对对对，如果是按现在话说，她是个傻白甜，也就这样了，可能会接受她的这种三观。但是她又是一个很有独立思想的一个女性，所以相对来说，她又没有办法去接受，被动的接受，她只能主动去选择，是吧？ 那罗导对咱们的几位演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在表演上？ 包括其他的几位没有来到现场的演员哈。 我想我们这个戏的，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真诚。我们真诚地面对角色，真诚地面对自己，也真诚地面对你的对手。只要我们在这个表演当中，我们去真诚地去感受对方，做出自己的这种反应和交流，我想我们的表演它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我们没有什么表演痕迹，这是我的一个追求。 那其他的几位演员没有来到现场的，咱们也介绍一下，因为据说还请到了这个87版《红楼梦》的这个主要演员，然后还请到了一些您的学生，是吗？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呢？就他们在里面，您当时为什么考虑是请到他们来演呢？ 我想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剧林红的饰演者郑铮女士。郑铮老师呢，她是87版。《红楼梦》中鸳鸯的饰演者， 对， 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那么我，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遇到了郑铮老师，我突然想，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的林红的形象吗？就是郑铮老师，就是他这个人，包括他的声音，你能看到是很温柔的，但是在他的温柔当中有一种坚定。我想，这就是我心中的女性共产党员的一个形象，她不是那种非常的那种过去的那种什么那种样板戏里边那种 高 大全的那种形象，她是一个人，她是一个 真正的很高贵的这样一个女性啊，但是呢她是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那么郑铮老师的形象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对林红的这样一个想象。而且呢说实话，林红其实就是林道静的一个成熟的革命版。那么林道静那就是在监狱当中林道静遇到了林红，那么通过林红的进一步的对他的一个启发启蒙，坚定了林道静的一个对革命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所以我想呢我选择这样两位女性这样两位演员来饰演我们的革命女性知识女青年和我们的革命者，真的是我想是对我们的观众也是能够有这种内心的一种触动。我们不要把这种革命者都想的好像都是不近人情，甚至是好像都是非常刻板的一种形象，而是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热血有情感的人，美丽的人。 对，那其实刚才罗导也提到了，在去年12月份啊，去年底的时候呢，在校内也公演过几场哈，那个班子全部都是咱们的学生哈。那这次好像也有咱们一位联合大学的学生叫欧阳子健，啊，参与到怎么讲，应该算是专业版的舞台表演演出当中，他对于角色的完成度怎么样啊？ 欧阳子健应该说是我们学校是我们表演系就是比较有这个表演成绩的一个学生。那么他从形象上包括他的声音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来说是符合这个他饰演的罗大方的这个革命形象的。他跟剧中人的年龄也差不多。 是。 而且 这是唯一一个差不多的。 对。对。 是真差不多。 是的是的。 其实我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他们跟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时如果你们去看戏会看到老师们跟他在一起真的就跟同学一样。那么欧阳子健呢，他的声音条件非常好，他也之前获过声乐的这种大赛的奖项。 哇。 他自己在朗诵方面演诵方面也有一定的这个成绩。是我们表演系就是比较不错的学生。那么在去年的这个学生版的演出当中，他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反派的形象叫胡梦安。胡梦安就是当年曾经喜欢过林道静，追求他。然后林道静为了逃避他的这个婚姻才离家出走的。这个欧阳子健饰演了这个胡梦安。那么他饰演的这个形象演出以后呢，这个反面人物居然获得了小朋友的喜爱 啊！ 就是当时我们我们请的是老少皆有，包括专家学者，很多方方面面的观众都有，甚至包括我们学校后勤的保洁的阿姨大叔都来了。但是大家看了以后呢都很受吸引，和观众都很安静地看完了这部戏，然后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反面角色，居然去跟他合影留念。 看来这个角色他演得很出彩。 对，这个角色本身说实话我们没有，就是这就是这个编剧我们把这个形象我们也赋予他一定的人的这种色彩，因为他是真的喜欢林道静。他对林道静也非常的尊重，但是呢他的身份放在那儿，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局长。那么我是喜欢你，我给你一个机会那么把你先抢到我这儿来，抢在那个可能宪兵队啊或者他们之前把你弄到我这儿来，然后我给你一个机会，我愿意给你提供好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条件，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生活。但是林道静依然面对这样的诱惑拒绝了这样的诱惑因为你不是我所追求的人生道路，你不是我的选择。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种种林道静遇到的种种的人物关系，我们来突出林道静与众不同的他的这个人物形象他的性格特点。 那我们看出来啊，其实咱们这个剧组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 年龄段不一样，然后来的各方面的演员单位也都不一样，有这个专业的演员，有咱们北京联合大学的老师啊，还有咱们联合大学的学生，还有外聘的可能9位在舞台上露面的演员，郑铮老师哈。这么一个 庞大的剧组，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趣事比较多呀？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吗？陈创老师和新宇老师 陈创老师啊，他是从小啊，他是戏曲世家，所以陈创老师他身上的功夫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在排练间歇当中呢，为了找到这种青春的感觉，跟我们跟学生一起排练嘛， 是 我们的这个新宇老师也是8岁开始学习京剧，刀马旦、花旦，各种的身上功夫都是两位老师身上功夫都非常了得，所以我们在排练间歇的时候，两位老师都在做些什么？陈创老师，倒立。翻筋斗， 在现场， 怪不得说身体上形体能像18岁呢。 对，西域老师，我们也是带着学生一起一字马劈叉， 嚯！ 所以我们还录了小视频。 哎呦，再来一段贵妃醉酒，再下个腰。 对， 没有人这样， 没有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组一休闲的时候，一看都倒着的，真的是。 都带着。 有人问我说：“这是你们导演要求的吗？这是剧本要求的吗？”我说：“没有，我们是在那个排练间隙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哎，对，哎，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好。就大家可能如果都是专业的演员，可能也会很放松，但是呢可能有专业的有非专业的，包括有一些久未在舞台上露面的咱们的老师，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于舞台的生疏，但是以这种方式大家慢慢一熟了，可能表演起来就会更加的自如一些，是不是？ 会有很多默契。 对， 其实演员之间的熟悉 对 就比什么都重要。 对， 演员之间不熟，你演很熟的，你不可能。 对，而且演员之间要不熟吧，可能还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演的时候，你演的挺好，但是你是一个节奏。那女主呢，她也演的挺好，但是她是一个节奏。但是女主、男主、男配、女配四个在一起，那时候四个节奏，那这个剧就没法看了。 对， 必须他们一定要都是一个节奏才可以。 对，这叫一颗菜。 哎，是一颗菜精神，这是 北京人艺的。 对对对， 哎，那说一说舞美什么的吧，因为这个剧毕竟还是有一个年代戏嘛，可能我们在这个置景啊，包括说在这个服装选择上面哈，我们是紧随年代，还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写意的这种改变呢？ 在舞美上，首先呢，我们要满足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实时影像的功能。所以呢，在舞美上呢，我们有基本上是前面有四块沙幕，这个四块沙幕呢，它是有时候它会充当一个门，有的时候呢，它又是投影的幕，有的时候呢，它又会叠加在一起形成这种我们的胡同小巷的这样一种感觉，再加上背后呢，我们会有一块投影幕，有一个那个 LED 的屏，但是我们会做一些处理，会有一些影像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么这个是我们舞美上的一个特点。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年代戏的这种布景啊什么这些的。 我觉得其实是导演对我们演员提出一个更难的一个表演方式，因为你单独的是舞台，那我面对的是台下的观众，那我的表演尺度是一个分寸，但是它有实时的影像，当实时影像投上来的时候，你的表演其实是镜头前的表演，这就要求你在舞台上要运用舞台表演和镜头表演相结合的方式，而且它是实时的，不是说到这儿了以后再切换给你，你不知道的，完全是抓你的那种现场的瞬间的甚至是人物的那些心理活动，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有一定的压力， 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就是在经历了几年比如说影视剧的拍摄之后，他一定会回过头来，当然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艺术有追求的演员哈，一定会回过头来再重新找一找舞台上的感觉。那么陈创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看过您很多影视剧作品里面的角色都非常的棒哈，那么这次是不是也要再重新，因为您也是中戏毕业的啊，对不对？ 我是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毕业的哈，对，对自己其实一定是有要求的。那么在经历那么多的影视剧作品之后，是不是也想回到舞台重新找找舞台上的自己呢？ 是，我跟他们排练的第一天我就上来就说，我说我影视剧可以说是一个成熟演员，但是话剧我真是一个小学生，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就没有上过舞台，没有上过舞台，所以说这个话剧的修为真的是不敢当，完全是不敢当，就是零，小学生，我是过来学习的。但是话说回来呢， 影视表演和话剧表演，那天我们还谈呢，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塑造人物，用语言和形体来塑造人物，那么就是一个度的把握。这样的尺度适合舞台，这样的尺度适合影视，就去探索吧。探索吧。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影视和舞台其实是结合在一起， 都有， 而且呈现在舞台上。 这就很难了。 对，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就说这样的一部作品舞台，然后和这种实时切换结合到一块儿之后，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对，而且呢，为了咱们的这部剧能够有很好的呈现，咱们还请到了一些大咖哈的一级别的艺术家，比如说像这个人艺的蓝天野老师啊，央视的王宪平老师啊，来为咱们这部剧保驾护航哈。我相信一定效果会非常好的，是不是罗导？ 对对对，因为蓝天野老师呢，等于说是，他在表演上，其实是非常有追求的，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在话剧导演的道路上，其实是直接得益于这个蓝老师的，我在做他的这个表演艺术研究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跟着蓝老师在学习，也跟着到人艺去看他们排练，所以呢，就是北京人艺的这种排练，他的这个表演的这种风格对我是一种直接的一种影响。那么蓝老师呢，他会后面他也会来指导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 是。 那么蓝老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们青年时期，他们在参加这种地下革命的这种戏剧运动的时候，他们那种青春和热血，他们对我们这个演员的这种这叫耳濡目染， 传帮带 、就是他的精神，他到现在92岁，他依然活跃在戏剧前线。那么这种艺术青春不老，这种对我们的演员是一种极大的一种鼓舞， 也是一种感染。 对对，极大的感染。 对，所以今天咱们节目的最后，再来邀请大家走进剧院，然后来看这部戏吧。 对对对 对，这个咱们就交给陈壮老师吧。 好好好， 走吧。 陈壮老师和新宇老师一块儿吧。 对对对，演员两句话邀请大家走进剧场。 喊口号吗？喊口号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 发自内心的，咱们发自 内心 的。内心的。给您30秒了，我们时间不多。 好的。话剧青春之歌，12月 13号至16号在北京的 龙福剧场。 等待大家。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好，配合非常默契， 来哦。 谢谢三位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那么我们也预祝这一次的话剧版《青春之歌》能够首演成功，加油各位朋友， 加油各位朋友。 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塔尔德，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66找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暗恋你很久，终于决定说出来。我要把你喜欢的头等舱沙发搬回家。我要给你配置上智能吸卫浴、纳米级净水。我要把全屋都摆上更环保的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不是我不会过，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家已至齐，我就差你。400-606-8866，我在电话的这一头等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